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邓紫棋翻唱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依然是一首翻唱歌曲。这首歌呢，我非常喜欢，叫做《往事只能回味》。在《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呢，金志文曾经对这首歌就翻唱过一版，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近两年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一个乐队——好妹妹乐队对这首歌曲的演绎。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2016年啊，有一部电影让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它就是由话剧《驴得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在这部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哎，其中的演员都长相平平，也没有什么太多特点。但当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有一些演员，尤其是其中的女一号，会让大家深深的记住，她就是演员任素汐。不仅是觉得他把这个人物演活了，而且其中他演唱的那首小调一样的歌曲叫做《我要你》，唱的是那样的干干净净、柔美婉转。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 望着月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 觉得刚才我们听到的任素汐演唱的《我要你》呢，真是把那个不被世俗眼光所接纳的这个人物内心的那份纯真和干净唱了出来。继续来听好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悟空》。通过这首歌让我们好像走入了孙悟空啊这个神话人物的内心世界当中。 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无黎明，六尘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师生死无关，善恶浮世真假界，尘缘散聚不分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薛之谦非常用心的演绎的一首歌，叫做《你还要我怎样》。光听歌名呢，就能够听出一种无奈。而这首歌呢，也是薛之谦2013年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还会听到他的一首歌，也是非常受听众欢迎的一首《演员》。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 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蔡健雅的那首《红色高跟鞋》。其实蔡健雅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在2007年，她说她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红色高跟鞋，还有很多的高跟鞋，

他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FM 九八六，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非常欢快的小跳蛙，来自青蛙乐队这个组合。听众朋友，感谢您回到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的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贾月。刚才听到的那首小跳蛙呢，非常的可爱，它是青蛙乐队在2009年的一首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它是开心麻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叫做《夏洛特烦恼》当中的一首主题曲《一次就好》。马上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再重温一下这首《一次就好》，来自歌手杨宗纬。 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紧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 光抵挡，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全部的心跳啊随你跳，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由苏打绿演唱的《我好想你》，它就是电影《小时代》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在苏打绿还没有把这首歌纳入到自己的新专辑当中的时候呢，郭敬明呢就提前听到了这首歌，听到它的时候呢就立即决定这首歌来当做自己的电影《小时代》当中的一首主题曲。而经过后来的观众检验之后，发现电影和这首歌曲之间呢的确是非常的配，起到了相互提升的作用。 开了灯，眼前的模样，偌大的房，寂寞的窗，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生命随年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着你离去，快乐渺音讯，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 在苏打绿演唱的一首《我好想你》之后，我们会听到苏运莹的一首成名作《野子》。这首歌呢，创作于2015年，演唱者并且是这首歌曲的创作者苏运莹说呢，当时他是在北京上学的时候，看到有一天早晨风刮得很大，所以呢，他就站在窗边上看风景，看着大风刮着树叶，突然想到为什么风可以刮掉树叶，却刮不断树干呢？他说他想了很久很久，大概是因为树根扎得很深吧。他觉得只要够坚定，再大的逆境都不算什么，于是啊，就创作出了这首《野子》。所以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创作背景，让我们在听起这首歌的时候呢，也会从歌曲当中汲取到那种坚定和执着。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载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一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铭记，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 捉呀捉呀我的脚风草，捉也捉也不回我纯净果园，让风烛人到轮回不灭是我尽头的掌握。捉呀捉呀我这脚不害怕，捉呀捉呀啊无所谓的落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苏运莹的一首代表作《野子》，很多人认为这首歌从第一句开始呢就非常的抓人，而且呢它的节奏也很多变，那种看似凌乱的吟唱即兴最终组合成了一种属于歌手本身的这种旋律和线条，也让这首歌有了一种难以模仿的个性气质。继续来听好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首老歌了，但是还是被大家经常会提起唱起哈，它就是周杰伦2004年的作品《七里香》，是一首清新的歌曲。 就这样被我们沦为，那温暖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马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播放的一首歌了。它来自于2015年的一部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是由那英演唱的一首《默》。我们发现啊，很多歌曲都是通过一些影视作品被更多的人熟悉并喜爱的，它和这部影视作品之间的关系啊是密切相关的。这首歌曲的旋律简单干净，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给人感觉是很入味和走心的，而且呢，也被那英处理得非常的细腻。节目最后呢，就把这首《默》送给大家，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愉快的心情。稍后 FM986 会有更多精彩节目，请您千万不要错过。 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